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抓住它不放，仿佛抓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哋一连两集啦，嚟紧呢一两个星期咧，都会讲同一位诗人。 系啊，一位非常之特别嘅诗人。咁佢唔单止系特别啦，仲有咧，佢即系最近一个月咧，可以讲喺大陆嘅网络上边咧，系红遍咗，即系有成百万粉丝啊，一下子拥有咗。但系咧，佢只不过系一个即系农村嘅妇女，而且咧，当然啦，佢仲系一个有残疾嘅人。 是 自细就有脑瘫嘅病，咁咧喺一个比较艰辛嘅生存环境之下咧，但系佢写咗好多首诗，好似旧年佢一年咧写咗成200首诗，咁咧咁佢啲诗咧全部都系好直接咁打动人心，好清新，但系咧又好有激情，咁啲人咧就初时睇到咧系想象唔到系一个即系生活喺一个咁样困境下写嘅人写嘅诗嘅，咁所以当佢喺网络上爆红之后咧，就好多人都对佢好感兴趣。咁以至于咧就有好多间出版社咧就抢住同佢出诗集，咁咧嚟紧嘅二月份咧佢会出同时出两本诗集添，咁、 哦、 都成为咗一个即系热话啦，就好多众说纷纭啦。其实所谓大众咧就系好喜欢佢嘅，但系咧有啲所谓专业嘅诗人啊，或者一啲系搞批评嘅人咧，又会觉得佢好似点解会咁样爆红？系咪因为佢好微俗咧？系咪因为佢有好流行嘅成分咧？咁都有好多争论。咁我都寫咗幾篇文章，即係同佢可以講係辯護啦，因為我覺得佢唔單止係一個流行嘅詩人啊，即係佢嘅詩係寫得非常之好嘅，本身佢係好有自覺嘅意識去寫作嘅，所以咧我哋我都想介紹佢嘅詩咧，俾香港嘅聽眾嚟學習下啦，我覺得係真係可以學習，因為好多詩咧我自己覺得我都未必寫得出嚟。 不過其實如果係多粉絲咧，又唔係罪嚟嘅。 係啊，唔係佢嘅罪嚟嘅，但係我就希望同時當然是觉得现在传媒对他是非常高度关注的，几乎是不单止大陆传媒，其实香港明报都报道过，另外凤凰卫视等等，即是很多都报道采访过他，其实对他的原来直正的写作生活呢有好有不好的，一个是即都有些打搅他啦，还有呢有些压力给到他，即係我同佢接觸，我感覺上佢已經感到好大壓力。唯一嘅好處咧，就係咁可以出書同埋發表詩咧，對佢比較清貧嘅生活咧，其實可以有一啲稿費啊等等，有啲改善咯。 嚇，好難想像一個腦癱嘅詩人咧，可以寫到咁多詩啊！ 係啊，其實佢有啲詩你可以睇得出，即係佢嘅病喺佢詩入邊都可以睇到嘅嚇。但係咧，嗰種病咧喺佢詩入邊被轉換成咗一種即係好甚至係好明朗嘅事物嚇，即係佢係一個可以面對自己命運嘅詩人嚟嘅嚇。比如呢一首叫《下午摔了一跤》， 下午摔了一跤，余秀華。提竹攬過田溝的時候，我摔了下去，一籃草也摔了下去，當然一把镰刀也摔下去了。孩子挂在了荆棘上，挂在荆棘上的还有一条白丝巾，轻便好携带的白丝巾，我总预备着弄伤了手，好包扎。但十年过去，他还那么白，赠我白丝巾的人不知去了哪里。我摔在田沟里的时候，想起这些，睁开眼睛，云白得浩浩荡荡，散落一地的草绿得浩浩荡荡。 啱啱听过就是余秀华的作品啊，《下午摔了一跤》。 咁啊，余秀华其实佢有几首诗都写佢跌倒嘅，咁其实好明显你知道咧，即系脑瘫嘅病人咧，佢嘅脑同嘅行动协调唔系咁好，行路咧会好唔方便，所以呢首诗咧对于佢嚟讲可能系一个惯常状态，对于我哋嚟讲咧，我哋点样避免咧，即系好似系一个点样猎奇咁嘅方式去睇佢，但系咧我哋睇完 接手之後，你又覺得，咦，佢唔係一個咁脆弱嘅人喎，佢係唔需要一個同情喺入面嘅喎。點解呢？佢跌咗落去嘅時候呢，佢諗到佢自己隨身帶住有條白絲巾，咁呢條絲巾呢係整傷，佢預備自己整傷手嘅時候用嘅。但係佢喺呢度時候呢，佢冇去在乎自己有冇整傷手，有冇跌咗啲乜嘢，佢反而喺呢個時候呢諗起呢十年前呢送呢條絲巾俾佢嘅人， 都唔知去咗邊啦嘛。 係啊，呢個詩令我突然間諗起呢《詩經》入面嘅詩，詩經咪成日話啊，愛人送我一條白手巾啊，或者愛人送我一樣嘢我就記住佢啊，嗰種真係好單純嘅抒情。咁但係呢種抒情呢就好似佢最後講，佢話雲白得浩浩蕩蕩，草綠得浩浩蕩蕩，係好坦蕩蕩嘅，即係佢一啲都唔覺得自己係一個病人，或者自己呢其實佢已經係一個有夫之婦啦，或者佢嘅仔已經好大啦，其實啊，但係佢完全唔顧忌呢啲嘢，佢喺度講緊佢埋藏喺心底入面嘅一份可能係若隱若現嘅愛情，然後喺呢跌倒嗰一剎那湧現起上嚟。令我哋覺得呢一下跌倒呢都變得係非常之美麗同埋幸福嘅。 係，同埋首詩都會見到佢嘅一啲生活嘅點滴啦。 係啦，佢會去即係做一啲農民會做嘅嘢啦，割草啊、喂雞啊、喂羊啊，其實佢好多詩寫呢啲嘅。 係，跟住落嚟呢我哋要聽嘅係另外一首詩啊，《床》。 床，余秀華。在這裡我度过了许多不该度过的时光，比如阳光好的中午，月桂花在窗外啪啪打开，那只花猫在园子里打滚，有时候嘹亮的交谈如同天空落下的云朵，我也不为所动。在床上的时光都是我病了的时光，我慢性的一辈子的病患让我少了许多惭愧，有时候我想把一张床占满，把身体捶打得越来越薄，这时候总是漏洞百出，心盖不住肺。这张床不是分床，一张木板平整的更像木床，冬天的时候手脚整夜冰凉，如同一个人交出一切之后的死亡。但是早晨来临，我还是会一跃而起，为我的那些兔子，为那些将在路上报我以微笑的人们。 床呢首诗呢其实都有一啲段落系好令人悲伤嘅，咁、啊、你都可以想象啦，即系一张床对于一个所谓健康嘅人同埋对于一个病人系咩意义啦，咁佢作为一个病人呢，佢可能真系好多时候喺床上面度过嘅，尤其佢细个嘅时候，我睇佢访谈呢，佢话佢真系去到八岁呢先学识行路嘅。而且系即系佢爸爸好好啦，即系系一个唔放弃佢嘅人，就自己制作一啲帮助佢行路嘅工具啊，又会求其他小朋友帮佢啊，咁样佢先系话系好似正常人咁样可以行路。咁但系呢首诗咧，亦都你会睇到佢嘅坚毅喺边度啊。虽然咧呢张床咧，佢写得好，甚至系惊心动魄嘅呢种比喻。我谂冇人冇乜边个人会谂到一张床系好似墓床啊。坟墓嘅，即系我哋平时讲坟墓，会有时会用到呢个文雅嘅词墓床，但系我哋一般唔会话真系将墓床系同一张床联想起上嚟噶嘛，系死者坟嘅地方。但系点解佢一个活着嘅人咧都系咁样咧？咁可能佢真系有个好痛苦嘅时刻啊，好想落嚟自由奔跑嘅时刻。好想即係投入一個即係好快樂嘅生活嘅時刻，但係咧都係被困喺呢張牀度。但係咧，佢話佢每天朝早咧，佢都仲會係一躍而起，即係好似一個對生活又再 充滿曬信心嘅人，點解呢？因為有啲兔仔喺度等住佢，即係佢養嘅兔仔啦。同埋咧喺路上咧，都係有人會對佢微笑嘅。所以有人話佢啲詩好勵志啊，甚至有人咧係批評佢話佢詩係心靈雞湯啊。咁我覺得呢個完全係一種咧即係你企喺你嘅位置去想象佢咧，係有啲所謂站着說話不腰痛嗰種感覺嚇，即係。佢可以寫出咁嘅詩咧，係經歷過一番驚心動魄，即係你要先面對死亡，你然後先至可以去講你嘅希望、你嘅勇氣喺邊度。 係啊，同埋好明顯就係佢喺即係喺張牀花咗真係唔少時光啦。佢入邊講係 啊，佢話就佢其實睇第一段好多嘢同佢對比嘅嚇、啊，開住嘅月桂花啦，打滾嘅花貓啦。嘹亮嘅交談啦，呢啲好似都係同一個喺床上生病嘅人咧無關嘅嘢。但係到咗最後咧，佢因為佢嘅一躍而起，同埋咧呢啲令佢牽掛嘅事物咧，佢又重新擁有咗呢啲啊，好似佢唔配擁有嘅嘢，其實根本係真係屬於佢嘅。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山文余秀华，你把我灌醉，说镇上人群聚集，但我想着山里的一棵槐木。你把我灌醉，说有人请我跳舞，但我想着山里一棵落了叶的槐木。照着我的阳光，能照着槐木北面的小松鼠洞，照着它慌张的母亲，才能被我赞颂。我是背着雨水上山的人，过去是，未来也是。我是怀里拭着乌云的人，过去是，现在也是。你看我时，我是一堆土；你看我时，风把落叶吹散，我是一堆潮湿的土。 山文就是湖北诗人余秀华的作品。 山文这首诗真的非常支持诗经的诗，全部是比啊，比兴比兴咁样，但系咧呢个比兴佢又唔需要去解释嘅，点解有时佢谂住系一棵槐木，跟住佢补充系落咗叶嘅槐木啊？点解佢系一堆土，但系又系一堆潮湿嘅土呢？你可以想象呢个同你有关咯，即系当我本嚟咧系一个可能系好平凡，甚至系被踩喺地下嘅事物啊，泥土，但系因为你睇住我。因为这些落叶呢覆盖在我上面的落叶被风吹开的时候呢，我是有水，有这个泉水涌现的。即是不是一个一般的泥土，我是有水源的泥土。那你请我跳舞的时候和我喝酒的时候呢，我呢是一棵呢会跳舞的槐树。而且呢这棵槐树呢里面呢还有一个松鼠的洞。它不单止是一个需要包容的人，其实它还可以去包容别人。即是他虽然是一棵槐木，但是呢他还在照顾一个松鼠，松鼠呢还有他慌张的母亲。即你可以看得很细腻，这个人呢他不是一个需要怜悯的人，反而呢他还可以去怜悯其他人。所以去到第三段的时候呢是很大的气象来的。哇，一个人可以孭住雨水上山，是一个行动不便的人。而且一个人呢他是可以自己在怀里面有乌云，即是他自己可以落一场雨给你。啊、即是你不要以为我是心如死灰，其实我已经有很丰富的情感，很丰富的对生活的想象在这里，只不过我一直等着这个你来将我打开而已。 是，这首诗好像之前我们介绍很多诗人都不是写，即是写不出这样的情怀。 写不出啊，哇，这首诗真的你估不到一个农村的没受的教什么深的教育的人，但是这种纯朴呢就真真正正是一个他没有想太多，他很直接地去触碰自己的情感，哇，很坦荡荡，即是跟第一首诗所讲的那种坦坦荡荡的阳光，坦坦荡荡的草是一样的。他不需要掩饰什么，因为他觉得 我已經係咁啦，即係我命運已經係咁啦。所以咧，佢肉體越觸摸佢，佢內心係越自由嘅，可以係睇得出呢樣嘢。正正因為佢內心咁自由咧，佢先可以抗衡到呢種肉體嘅觸摸。 係，跟住落嚟有另外一首詩啊，《生活的細節在遠方回光照我》。 生活的细节在远方回光照我，余秀华。一说到远方，就有了辽阔之心。北方的平原，南方的水城，作为原木的点缀。一个大红裙子的女人，有理由把心井里的水带上地面，从黄昏倾流到黎明。源于今天的好阳光，我安于村庄，等他邂逅。我们的少年、中年、老年一齐到来，明晃晃的，银铃叮当。哦，这冬天的不可一世的好阳光，他拍打完身上的煤灰，就白了起来。吸引他的却是黑，他不在地面上的是神，是金黄的，金黄的需要引力才合情合意。年轻的人啊，把自行车骑得飞快，他却故意拖延了几个时辰，才敲响本身就虚掩的一扇门。 余秀华的作品啊，《生活的细节在远方回光照我》嗯。 其实呢首诗咧系余秀华比较复杂嘅首诗啊。咁咧嗰种复杂咧系，我觉得咧佢系一个好有自觉性嘅诗人。佢唔系话即系纯粹系即系靠灵感去写作嘅诗人。佢好知道点样去经营一首诗。好似呢首诗入边咧，佢就有一啲故事情节啦。比如你会想象呢个女人啊，喺度打水嘅情形， 嗯， 啊，点解佢会打水呢？呢个水呢，系同佢所身处嘅阳光、身处嘅土地系有关系嘅。本来系一个好辽阔，甚至系一个即系北方平原啦，好干旱嘅。但系因为呢个女人嘅打水呢，佢将咧呢个南方嘅水城同北方嘅平原呢系连埋一齐，就好似呢口井呢係將呢兩樣嘢事物連埋一齊，所以呢首詩一下子變得好遼闊。咁呢首詩呢令我諗起呢佢有一首更流行嘅詩，嗰首係佢最出名嘅詩，但我冇揀嚟，因為嗰首詩其實寫得唔係咁好，叫做嗰首詩呢好即係個題目已經好驚人嘅，叫做我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睡你。 嗯， 即系去同你做爱啦，吓，即系哇，即系你可以想象，即系一个病人啦，或者系一个我哋唔会觉得佢系一个可以自主自己嘅情欲嘅一个女子啊，可以咁大胆。但系嗰首诗嘅辽阔咧，喺呢度有证明，点解佢可以咁辽阔呢？原嚟咧，佢系将呢两样嘢通打通埋一齐，而且跟住落嚟咧，佢又打通另一样嘢，就系时间啊。佢将少年、中年、老人、老年。打通咗，佢哋喺一齐到嚟嘅。打通咗之后会系点呢？佢话他拍打身上嘅煤灰就白了起来，即系呢度咧系一个人嘅人生啊，系集中喺一个身体上边发生啊。佢嘅青年，佢嘅老年，嗱，佢嘅白就系佢嘅少年嘅时候啦，佢嘅黑咧可能系佢嘅老年嘅时候，但系佢嘅中年咧系金黄嘅。或者是他一个完美的他，这个他呢是可能是余秀华想象一个完美的爱人啦，是这样的，但是这个金黄呢是要藏起上来的，就是这里面很多种转折在一首诗里面，然后推到最后一段，我觉得是一个大手笔，就是一些技巧好好的诗人才可以这样最后突然荡开，叫一笔荡开，突然写到一个年轻人，他踩得很快，部单车他是怎样呢？啊！佢话佢拖延咗几个时辰，先至敲响本身就虚掩嘅一扇门。呢度我可以想象到系一个人咧面对命运嘅时候，其实佢已经好成竹在胸，佢知道自己要迎接住啲咩命运，但系佢仲系好逍遥，跟住咧好松容咁样推开呢道命运之门。咁所以咧，你睇翻呢个时候，你睇翻个题目咧，你就知道呢首诗系好感恩嘅诗啊！是一个人呢，他已经知道自己点解会咁样，我的人生点解咁样，我跟住要点样做。因为呢生活嘅细节呢喺远方，係虽然好似遥不可及咁样，但佢反射住啲光呢照住我，令我可以有动力继续去追寻佢哋。 係呢首詩就的而且確同佢之前我哋介紹嗰幾首咧， 複雜咗好多。 係啊，好咁，我哋今集最後要介紹嘅仲有一首詩啊，《風吹》。 風吹，余秀華。黃昏裏，喇叭花都閉合了，星空的藍就接在一起，暗紅的心憂心疼痛，但是醒着。他敞开过呼唤，以异族语言，风里水雨很多，都是他热爱过的。他举着慢慢爬上来的蜗牛，给他清晰的路径。哦，我们都喜欢这光，虽然转瞬即逝，但你还是你，有我一喊就心颤的名字。 风吹同样都是余秀华的作品。 风吹这首诗呢其实是他最新的作品之一。咁就喺佢嘅博客上面呢喺佢嘅到即係最新嘅第二首诗啦。咁係佢所谓即係红咗之后成名之后写嘅。但你会睇到咦呢入面嗰个人呢嗰个诗人係好谦卑嘅。同埋呢好淡定嘅。佢呢首诗虽然只有短短嘅九行。哇！入面包含个空间系大到，即系所谓一沙一世界嗰种嘢，你喺入面睇到嘅一朵喇叭花，佢到咗夜晚嘅时候，佢合埋合埋。你如果仔细去睇喇叭花，又真系好似佢咁所写嘅，好似个星空嘅蓝色啊，喇叭花嗰种蓝深蓝色，仲要系有节奏噶嘛。 系 啲喇叭花佢系巢噶嘛，啲花瓣，哇！真系好似系一个星空汇聚埋一齐。哇！你睇嘅星空容納喺一朵花入面，但呢朵花佢又做啲咩呢？佢唔單止係自己好似星空咁偉大，佢仲要係佢仲會托舉住一隻蝸牛。佢唔單止係自己美麗，佢仲唔會忘記呢一隻好卑微嘅蝸牛，一隻好即係可能係隨時會死亡啊，根本係好醜陋嘅，甚至係嘅一隻蝸牛，佢托住佢。仲要俾一条清晰嘅路径，好似要将只蜗牛送上天空去咁样。所以到最后佢咧就呼唤，佢话我哋都中意呢种光，虽然系转瞬即逝嘅，但你还是你嘅。呢、這个你还是你咧，我自己就将佢理解为余秀华呢个诗人，即系无论咧佢系红咗又好，佢系原嚟寂寞咁样喺农村度写诗又好咧，咁我希望咧佢都始终系呢个佢。咁咧，佢嘅诗咧，始终都系令人心颤嘅。即系呢啲诗咧，我哋唔需要过多嘅技术嘅解释，你都可以被佢打动。 系，但我又觉得好似情诗咁，好似同爱人讲咁。 其实佢大多数嘅诗咧都有情诗嘅成分嘅。咁咧，其实我就准备咗好多首佢嘅情诗嘅。不过咧，我哋留作下一集咧，情人节过后，我哋嚟欣赏一个农村。嘅女诗人系点样去想象佢嘅爱情嘅？ 系咁，我哋下一集再倾啦，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